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一章，达利遭遇摄魂怪第四集。 达利退缩到墙根下，哈利将魔杖直接对准了达利的心脏。哈利感觉到他对达利14年的仇恨此刻正在血管里汹涌冲撞，他真愿意放弃一切，只要能痛痛快快地出手，给达利念一个厉害的毒咒，让他只能像虫子一样爬回家，嘴里说不出话来，头顶上呼呼冒出两根触角。 不许再提这件事！ 哈利厉声说。 明白了吗？把那玩意儿置之别处！我问你呢，明白了吗？把它置之别处！你明白了吗？把那玩意儿拿开！ 达利突然奇怪地打了个寒战，抽了口冷气，好像被冰冷的水浇了个透湿。黑夜里，怪事发生了。洒满星星的深蓝色夜空一下子变得漆黑，没有一丝光亮。星星、月亮、小巷两端昏黄的路灯突然全都消失了。远处汽车开过的隆隆声，近处树叶的沙沙声也都听不见了。刚才温和宜人的夜晚瞬间变得寒冷刺骨，他们被包围在无法穿透的深邃而无声的黑暗中，仿佛一只巨手用一层冷冰冰的厚厚帘幕覆盖住了整条小巷，使他们看不见任何东西。刹那间，哈利以为他在不知不觉中施了魔法，尽管他一直在拼命克制自己，然后他反应过来了，他没有能力让星星熄灭。他把脑袋转来转去，想看到点什么，但黑暗像一层轻薄的面纱贴在他眼睛上。达利恐惧的声音刺进了哈利的耳膜。 你在做什么？快点停下！ 我什么也没做。你快闭嘴，不许动。 我看不见。我眼睛瞎了。 我叫你闭嘴。 哈利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失去视力的眼睛转向左边又转向右边，四下里冷得要命，他禁不住浑身发抖，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脖子后面的汗毛根根竖立起来。他极力睁大眼睛，茫然地瞪着四周，但是什么也看不见。这不可能，他们不会来这里，不会来小慧金区。他竖起耳朵，要在看到他们之前先听到他们的声音。 我要告诉爸爸。 达利抽抽搭搭地说。 你在哪里？你在做什么？ 能不能闭嘴？ 哈利从牙缝里挤出声音说道。 我正在听。 但他停住了，他听见了一只害怕的东西。小巷里除了他们俩还有另外的东西，正在发出呼噜呼噜的长长的沙哑喘息声。哈利瑟瑟发抖地站在寒冷刺骨的黑夜里，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。 停下！住手！我要揍你！我说到做到！ 达利，你 砰！一拳击中了哈利的脑袋，打得他双脚失去平衡，眼前直冒金星。哈利在一小时内第二次觉得脑袋被劈成了两半，接着他重重地跌倒在地，魔杖脱手飞了出去。 你这个笨蛋，达利！ 哈利喊道，疼得眼睛里涌出了泪水。他挣扎着手脚并用，在黑暗中胡乱摸索。他听见达利踉踉跄跄冲过去，撞在小巷边的栅栏上，脚底下摇摇晃晃。 达利，快回来！你正好冲着他去了。 一声可怕的尖利刺耳的喊叫，达利的脚步声停止了。与此同时，哈利感到身后一阵寒意袭来，这只能说明一点，他们不止一个。 达利，把嘴巴闭上，不管你做什么千万要把嘴巴闭上。魔杖， 哈利狂乱地说，两只手像蜘蛛一样在地面快速摸索。 我的魔杖呢？快点，荧光闪烁！ 他本能地念出这个咒语，急于想得到一点亮光帮他找到魔杖。突然在离他右手几英寸的地方冒出一道亮光，他简直不敢相信，心中松了口气，魔杖头被点亮了。哈利一把抓起魔杖，挣扎着站起来，急忙转身，他的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了。一个戴着兜帽的庞大身影无声地朝他滑来，那身影高高地悬浮在地面上，长袍下看不见脚也看不见脸，移动时仿佛在一点点地吞噬着黑暗。哈利跌跌撞撞地退后几步，举起魔杖。 护神护卫！ 一股银色的烟雾从魔杖头上冒出来，摄魂怪的动作放慢了，但咒语并没有完全生效。看到摄魂怪朝自己袭来，哈利脚底绊了一下，又往后退了两步，恐慌使他的大脑变得模糊一片，集中意念。一双结痂的黏糊糊的灰手从摄魂怪的长袍里伸出来抓他，稀稀疏疏的声音灌满了哈利的耳朵。 护神护卫！ 他的声音显得模糊而遥远，又是一股银色的烟雾，比刚才更加淡薄无力，从魔杖头上喷了出来。他无能为力了，他念不成这个咒语了。脑海里响起了笑声，尖利而刺耳的笑声，他已经感到摄魂怪那股腐臭的死亡般阴冷的气息灌满了他的肺部，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想一想快乐的事情，可是他内心已经没有丝毫喜悦，摄魂怪冰冷的手指就要掐住他的喉咙了。那尖利刺耳的笑声越来越响，他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在说，他再也见不到罗恩和赫敏了。他拼命地喘息，他们的脸一下子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里。 护神护卫！ 一头巨大的银色母鹿从哈利的魔杖头上喷了出来，两根鹿角直刺向摄魂怪应该是心脏的位置。摄魂怪被撞得连连后退，他们像周围的黑暗一样没有重量。母鹿冲上前去，摄魂怪像蝙蝠一般扑闪到一边，匆匆逃走了。 这边！ 哈利朝母鹿喊道。他转身在小巷里奔跑，手里高高举着点亮的魔杖。 达利！达利！ 他跑了十几步就赶到了他们跟前。达利蜷缩在地上，两只胳膊死死地护着脸。第二个摄魂怪正矮身蹲在他身边，用两只黏糊糊的手抓住达利的手腕，几乎很温柔地把两只胳膊慢慢掰开。那颗戴着兜帽的脑袋朝达利的脸垂了下去，似乎要去亲吻他。 抓住他！ 哈利喊道。随着一阵快速的呼啸声，他变出来的那头银色母鹿从身边跑过。摄魂怪那没有眼睛的脸离达利的脸不到一英寸了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银色的鹿角刺中了他，把他挑起来抛到半空。他像刚才那个同伴一样腾空逃走，被黑暗吞没。母鹿慢跑到小巷尽头，化为一股银色的烟雾消失了。月亮、星星和路灯一下子又发出了亮光，小巷里吹过一阵温暖的微风，附近花园里的沙沙树叶声、木兰花新月街那城市里的汽车声又充斥着夜空。哈利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所有的感官都跳动不止，以适应着突如其来的变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意识到T恤衫粘在身上，他全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。他无法相信刚才的事情，摄魂怪出现在这里，在小慧金区， 达利蜷着身子躺在地上，抽抽搭搭，浑身发抖。哈利弯腰看看达利有没有可能站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他听见身后传来奔跑的重重脚步声，他又本能地举起魔杖，急转过身，面对着这个新来的人。费格太太，那位脾气古怪的老邻居，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他花白相间的头发从发网里散落出来，手腕上挂着一个叮当作响的网袋，两只脚都快从格子泥后拖鞋里滑出来了。哈利刚想赶紧把魔杖藏起来，只听 别藏了，傻孩子， 他尖叫着说， 如果周围还有那些东西怎么办？哦，我非宰了蒙顿格斯弗莱奇不可。